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好，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啊，我们先来把天气情况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今天下午天空云量将逐渐的增多，气温上升速度比较慢，天气感觉很冷，户外活动请注意保暖。今天夜间冷空气继续补充南下，空中也转为西北气流，天气逐渐转晴，晴朗的夜晚啊，气温下降很快，并且是有3到4级的偏北风，风寒效应比较明显，体感寒冷，外出应该穿羽绒类的服装。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中午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气温-1到3摄氏度，相对湿度20%。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5%。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5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新的一年已经来临了，很多朋友呢从今天开始啊是正式的回到了工作岗位上了，因为昨天是新年的假期。那新年的假期已经结束了，大家在岗位上工作的怎么样呢？你是不是觉得有的时候啊，这个心情会有点小小的不好，或者身体会有点小小的不适呢？今天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啊，继续带来这样的一个年度盘点的内容，就来给您解决刚才说到的那些小烦恼。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两位嘉宾朋友，他们是来自同一家出版机构的，他们呢都是来自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很多朋友对轻工业出版社的书啊都有所了解。那么您家里面炒菜，诶，我得买点什么原材料呀？啊，我怎么做呀？我怎么炒啊？然后这个菜谱，大家拿起10本里面啊，我不能说有8本，但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轻工业出版社的。如果您觉得呢，您今天不太舒服，或者您的这老慢病又犯了，比如像糖尿病啊，像心脏病啊，像穴位保健呀，或者很多中老年朋友喜爱的一些小招啊、小方啊，如果您仔细的看一看您家里那本书，您再翻到后面或者在前面，您会看到。那出版社的名字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没错。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7年的年度好书的评选的一个分享啊，内容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这两位嘉宾朋友，我想很多的朋友都知道。我先说大家熟的那个人吧，大家熟的那个人，他现在呢已经啊到我们节目当中，虽然跟大家见面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多次跟大家谈到了来自中国轻工业的好书了。那他呢就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资深策划编辑傅佳。你好傅佳。 你好刘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另外一位啊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健康生活分社的副社长，他也是一位营养保健方面的专家，因为他是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的这个理事，还是国家2级的公共营养师，他就是翟燕女士。你好翟社长。 刘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刚才呢我已经跟听众朋友说到了啊，今天我们这个书的盘点啊跟我们大家的这个生活息息相关，您不舒服了，您想吃点什么好吃的，然后您有点什么小招啊想要学习一下，那轻工业出版社的书是很多朋友的一个首选。那这是我作为一位普通读者的感受啊，两位专业人士，我想翟燕女士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吧，您是怎样看待你们社的书的呢？ 我们社的书其实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除了就是要求时尚，还有一定要实用。 嗯， 因为我们觉得你介绍了很多天花乱坠的东西，老百姓不实用， 嗯， 那就不好了。所以我们做特别是像做健康类的图书，我们就是要求一定要把最后那五分钟最后那一公里一定要做到位， 嗯， 就让读者看了这个书啊，我就能照着他去做，不能说我看完了之后这怎么做呀，这个不行。 哎，我觉得刚才翟燕说的这个特别对，很多朋友啊其实看书啊有的时候他们就想当攻略，说你给我书上就写着我左脚迈两步，右手拍三下，然后或者我举高多少多少度。我觉得确实有不少朋友他们在买书的时候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觉得每个人对于阅读有不同的要求，并不是说哪个就是高级的，哪个就是低级的，哪个就是好的或者不好的。只要大家这本书满足了你心中的所想，那就是收获了一份阅读的快乐了。 对，是这样的。 哎，说到这儿啊，傅佳，其实刚才我说到翟燕啊，翟燕女士是一位营养学专家。那其实如果是熟悉我们听众朋友知道你是营养的这方面的硕士啊，但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的书可不仅仅是营养的。那你怎么看待你们轻工业出版社的书呢？ 我觉得这样，因为轻工业它立足于是生活，生活是包罗万象的。那么我们出版社的书呢，主打板块可能是像您所说的，可能是菜谱、健康，但是我们更现在慢慢的更倾向于年轻化的这种读者，他们可能更希望一种生活方式、生活理念的一种。就是拓宽或者是学习或者是一种慢阅读或者轻松阅读的一种享受。 哎，没错没错，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了，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其实我们读书俱乐部也做过不少的轻工业出版社的书，比如季羡林的这样的一套的书籍啊，还有一些散文呢，还有一些就是让大家觉得特别精美。我觉得特别精美是很多朋友对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书的一个总体的感受。在这一点上，翟燕女士，你们是不是有一些什么相应的要求？就比如说我这书必须什么什么样我才让你出，我才给这个责编才算工作量，否则的话我不让你出。 我们对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视觉总监把关，有统一的，我们每一本书他都要把关的，特别像重点书那就更不用说了。另外我们说的这个书就是像图文书比较多，因为现在大家喜欢看图片嘛，所以我们社对这个图片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然后就整体上面，就是包括我对我们编辑的书，你要是觉得看着稍有一点不顺眼的，你别出，这是必须的。就是我们书就是又要包括我们去跟这个书店的很多一些业务人员去沟通，他们的反馈也都是我们出版社的书，一个就是质量，就是除了书的内容，就是那种包装质量，说基本上你们书没有什么掉页的这些方面。另外一个就是整体上封面呀、内文设计各方面的还都。大家都反应还都不错。 所以还是那句话，乐享生活，品质轻工。 乐享生活，品质轻工。哎，那接着啊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今天呢我们这个内容啊是要跟大家来盘点，也是来回顾一下在过去的2017年啊轻工业出版社的这个年度十大好书。那么是什么样的好书能够优中选优、精中选精进入到这份榜单当中呢？翟燕社长跟我们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吧。 这个要求其实我们每次也都挺头疼的，那么多书我们选哪个好呢？那我们这个要求其实比较简单，因为我们觉得可能越是简单的大家也好记。一个呢就是要有良好的一个社会效益，能够指导读者建立一个健康的而又科学的一个生活方式。当然另外一点呢就是得有一个较好的经济效益了，要受读者欢迎的，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出版社正常运营的一个基础。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评选要求。 哎，那去年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一共出了多少本书？你们书第上亿了吧？ 我们有一亿七吧。 啊，一亿七千万本书。 不是马洋量，我们是按马洋量来做的，对吧？书没有那么多。 说的是这个销售的这个 马洋量。 马洋量 啊，也就是每本每本书的售价加在一起。哎、 对。 售价加它的印量。 哦，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从这1亿7千万的书里面然后挑了10本在今天节目当中送给大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接下来我们的重磅出场，来公布一下2017年的年度好书的书单，有请二位。 那我先说第一本叫做宝宝不过敏烦恼少，这本书呢是由这个北京儿童医院的梁芙蓉大夫来主编来写的。 因为现在这个过敏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们呢就选了这么一个角度。这本书呢是一本实操性特别强的书，也是刚才我说的，我们一定强调它的这种实用性。 没，这也是他的上榜理由是吧？好，第二本书， 第二本呢就是向红丁图解糖尿病三五防糖法。这个呢就是我们业里头都把这个向红丁教授叫做向老，因为特别尊重这位老师。另外呢，这本书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体系化的介绍你如何预防糖尿病，控制并发症，所以呢非常有系统的让你管好这个糖尿病。 第三本叫做70秒拯救你的颈椎，它是由黄雅玲写的。现在的人可能没有颈椎病的人真的不太多，那么这本书呢我们也是依旧坚持的一种实用性，就是只要你躺在床上每天坚持做70秒，非常容易做，然后就会对你的颈椎有一个很大的缓解。 第四本呢是干燥花创意设计，这本书呢很特别，它主要讲究的是一个干燥花的一个特别独具匠心的一个创意的理念，那么让你享受干燥花的自然之美。 第五本是胡大一图解心血管病五个处方，这本书也是由这个就是心血管病心脏病的权威胡大一先生编著的。那么这本书就是从营养、运动、戒烟、药物、心理五个方面全方位的介绍了到底该如何养护心血管。 第六本好吃又好玩的芽苗菜，一听其名就知道是一个慢享生活的书，教你如何又好吃又好玩又有趣的享受你自己的生活， 就是发豆芽，发各种各样的这个小芽。 对， 很健康很自然 又很卫生， 对， 多费豆子。好，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这个芽苗菜排位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年度好书。那么下面是第七 本，是一本特别有意思的书，它叫《活脑益智108题》。这个可以说我们做了一下调研啊，我们觉得应该是大陆地区的第一本专门为老年人专门设计的一个健脑题。 那么第八本呢是《人体经络穴位家用大图册》，这样的一本书呢，它最大的特色就是一本会说话的经络学书。 第九本是协和专家加协和妈妈圈干货分享育儿。那么这一套书呢我们已经出了，这可能都是第七八本了，是非常受到欢迎的。那么大家就记住两个字，干货，因为我们对这个孕产的书做的非常多，我们也发现很多孕产说可能说了太多大家都知道的，我们这一套书就是不说废话，就说最干货。 就说您不知道的那些。 对，第十本呢是爱在此刻，也是我们节目中以前为大家介绍过的一本书。那么它的特点呢就是一本高大上的治愈系涂色纸雕书，让你玩转生活。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为听众朋友带来的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7年的年度好书的这样的一个盘点回顾。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样的十本书的一个书单啊，分别是宝宝不过敏烦恼少，向红丁图解糖尿病三五防糖法，70秒拯救你的颈椎，干燥花创意设计，那下一本呢是胡大一图解心血管病五个处方，好吃又好玩的芽苗菜，还有活脑益智108题，以及人体经络穴位家用大图册，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干货，协和专家协和妈妈圈干货分享，这一册的名字是育儿。那么最后一本书呢是爱在此刻，刚才也谈到了是一本纸雕书。简单的跟大家啊做了这样的一个介绍，也是把榜单公布之后呀，请问一下啊翟燕社长，那么这样的十本书啊他们能够上榜，其实我们简单的在前面已经说了一下了，那这样的十本书啊它有着什么样的特色，或者说是有什么样的要求评选的？当然我们知道每一本书的上榜理由您已经在前面说到了，那么具体到每一本书是不是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我看到这十本书你看有小朋友健康的， 有中老年健康的，然后还有怎么这个做好吃的这芽苗菜，还有呢是这个生活，比如干燥花的创业等等，其实跨的种类还是挺多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呈现给大家呢？ 嗯，因为我们是轻工业出版社嘛，轻工业嘛，就吃穿住有行全包括。 要问这钢厂怎么炼钢，你们那书里肯定没有。 不，我们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轻工业专业化的书，那个不在我们这榜单里面了。我们很全。嗯，像刚才我们就是说到这十本书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就是当下就比较热的，像刚才我说到的过敏，确实是现在这个宝宝就是就是非常的特别多，你身边有十个八个妈妈，反正差不多那就十个八个都有这个。 对，没错没错，而且就是很多的医学专家都说到了，这是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的一个副产品。是怎么说呢？如果你的日子过得不好的话，比如说你整个的这个环境啊不干净啊不卫生啊，吃的也有问题什么的，那么可能更多人都会得这种，比如你拉肚子啊霍乱什么的这样的消化系统疾病。而一旦环境太干净了太整洁了，日子太好了，这过敏性的疾病啊就蹭蹭蹭的往上上。这也是欧美国家这几十年的一个他们的这个进程，其实我们也是在这条路上 追着他们往前走。 对对对 对, 对，你就日子过好了肯定有好多好处，但肯定也会有不好的问题出现。但是这个宝宝不过敏，这个是很多家长的愿望，尤其是有一些，我不知道你们两位啊有没有看到过那种，因为我的同事有的小朋友是过敏性哮喘。 我们家就是， 你们家小朋友也是是吗？因为这个过敏性哮喘一旦发作起来啊，这个家长啊真的是火急火燎的，甚至有的会危及生命。他们整天会带那种喷雾，为了缓解一下吗？ 因为你看小孩喘不上气儿，你说你能不着急？比如你别说自己孩子，看其他小朋友那样，你都心疼的不得了。 对对对。 所以当时我们大家在选择这个选题的时候，就是觉得一个这是非常多，因为我们也平常出去就是做听一些这方面的相关的孕产育儿的报告，几乎现在所有的这些高峰论坛都会谈到这个这个过敏这一方面。 而且另一方面呢，就是过敏比较容易引起家长的焦虑。 没错，你想啊，通常我们过敏比如你长身红点子红疹子，过个三五天就好了。但如果是过敏性哮喘啊，甚至有一些朋友啊，他可能吃的里面，你看在欧美很多国家要求标注你里面有花生的这些食物， 谷物花生， 对对，因为很多朋友都对这些东西过敏，而且是那种严重的喘不上来气儿，真会危及生命的哮喘。所以你说这当爹妈的，我觉得他们要心里面不焦急，那才是别人都得看着焦急。 因为他这个过敏很特别，就是其他的你有问题你能够找到他具体隐病的原因，但是过敏呢你很难找到他确切的这个过敏源。 嗯，哎，那其实啊就这样的一本书啊，他想要解决的是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更多的是让家长在孩子比如说你没有过敏的时候，你应该帮宝宝去做哪些的预防的措施， 是这样的。 而当宝宝过敏以后啊，你应该去做什么？但是一定要提醒家长，您不是医生， 对， 您是当宝宝已经看完医生以后，或者医生已经有了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方案之后，您协助医生让宝宝的这样的一个痛苦更少一点， 是这样的，就是做好更好的护理工作。其实这个 其实我们在做这些育儿书的时候都有一点跟编辑传达，就是要帮家长去缓解一下这个焦虑，因为现在很多家长太焦虑了，稍有一点小事可能都紧张的不行。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你了解了这个知识之后可能会稍微镇定一点。 哎，还得问一下翟社长啊，就是这本书你看他，我并不知道你们的这个年度好书的书单是不是有排名先后啊，但我看到他放在第一位，是不是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因为我们觉得孩子最重要嘛，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孩子，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是一个孩子的妈妈。平常我们虽然说健康，但是其实孩子的事情交流都是非常多的。 那我问一下，那读者的反应怎么样？就这本书在去年的销量怎么样？ 还不错，我们是去年的年终销售的吧，现在应该已经 重印了，已经重印了 啊、 而且还卖出了繁体字的版权。 对，卖出版权。 那这本书，你如果要是这样说的话啊，其实也是要特别特别来说一下这本书的作者梁芙蓉，对吧？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的儿童医院的儿科主任，啊，也是因为有这样好的一位作者，才能够在把这样的一个一线的这样的一些经验，然后呢，以医生的角度，然后以患者父母的角度给孩子提供更多的帮助。 其实梁大夫他就是非常的和蔼可亲，去我没带孩子去找他看过病啊，但是我们听 梁大夫的号肯定特别难挂。 对，因为我们因为也在选择作者的时候，除了看他的介绍，我们也会听一些这些患者的一些个反馈，都非常好。其实很多这个给儿科看病，虽然真的是责任又大，然后吧那个又很忙。我以前跟协和医院的协和主任，他说你看那个有的时候吧，护士 对我好的时候吧，给我倒杯水，但是我没时间喝，因为一喝了就得上厕所，真是没时间，就特别的繁忙。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些大夫真是特别不容易。然后之前呢，我们也合作过其他的一些书，反正都还不错。 嗯， 所以我们就在继续合作这本书。 哎，其实我记得啊，傅佳，咱们在以前做协和妈妈干货圈那个分享，但是咱们当时做的是怀孕的那一本书，对吧？ 是的，是的。 就我们就谈到了，就是好医生啊，真的是能够给父母排忧解难，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他让那个父母的那种焦虑的情绪啊，有一个很大的 缓解。 而真的是去医院，你先不说倒腾和累啊，你也挂不上号，或者说号比较难挂。我觉得这本书其实解决了很多家长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担心、一个顾虑。 哎， 下面我们接着来跟大家分享啊，说过了，宝宝不过敏，烦恼少。刚才呢，翟燕也特别谈到了你们的书，首先要关注这个小朋友。其实不仅仅是这一本书，宝宝不过敏烦恼少关注了小朋友，协和专家协和妈妈干货圈分享的育儿也是小朋友的。哎，为什么怀孕没有入选而育儿入选了，什么原因啊？ 我先说一下，因为我们这是一套书，为什么没有入选2017年，因为怀孕那本是2016年的。 哦哦， 那本书也卖得相当好， 非常好。对， 原来育儿是2017年的，小朋友咱们是关注了两本书，对吗？ 对 啊。不过敏还有这个育儿，其实也是这小朋友真的是啊，如果他要像比如说像傅佳，比如说像翟燕这么啊，这个天资聪颖，然后能到我们电台来做节目，就是说把什么事都说得特别清楚，家长也不担心。有时候孩子你一问他哪疼哪疼，孩子也说不清楚。 对，他说不清楚，你别干着急。 所以我能理解为什么在10本书里面有2本这个育儿书能上榜了。那刚才说到的这是关注小朋友，那这一次的书的年度好书的这个书单的特点还有哪些呢？翟燕女士， 我们设传统的就是健康类的，这是我们一大类，所以我们这一类的书也比较多，像刚才说到了向红丁啊、胡大一的，包括还有这个颈椎病的，因为我们今年可能也以前可能更慢病的更多一点，今年我们也增加了偏运动健康这一方面的，像就是这个，包括还有像这个人体经络的，像这个书单您也看到了，可能占的是比重最多的。 哦，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我们轻工业出版社的一个强项，也是在市场上面竞争力很强的。 而且我们反馈这一块也做的是比较好。 但是其实啊，很多的读者啊，或者说很多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个人作为一位普通读者，我也有一种感受，就是现在的健康书的竞争其实特别特别激烈，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下，你们能够让你们的书能够在这当中脱颖而出，你们用的什么方法？ 说实在的，我们每次去做调研，因为都要去调研嘛，头疼。我们讲的话，福尔相亲福尔相出，都是晕的，那太多了。但是我们因为这个也是做了很长时间了，也总结了那么一点点经验吧。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健康类图书的，首先可能我们会调查数据，看看就是哪一方面是现在的不是热比较热的这种热词啊各方面的，还有一个就是读者反馈的这些个。因为我们也常去跟一方面就是读者调查，一方面在医院里肯定医生也会聊，营养师也会聊，然后等于就所谓的一个什么大数据吧，汇总了什么是最热的。然后像慢病这个肯定是没有什么可说的，这么多年生活好了之后，反正这个慢病反正就是一直也没太减下来，这个是我们持续关注的，也是说实在的也是我们一直卖的特别好的一套书。然后像刚才像那个 胡大一图解心血管疾病嘛，慢病的书嘛， 对，还有向红丁这个糖尿病和什么心血管，这个是一个、 一直都是比较大家可能得的人也多，然后关注度也多，所以就是我们说话就是比较三高嘛，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一类的人群，可能他的读者群也比较广，关注度也很高。 我来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我作为普通读者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其实刚才不论是胡大一图解心血管病的5个处方也好，还是刚才说到的向红丁图解糖尿病3-5防糖法，那胡大一和向红丁呢，作为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这个医学专家，他们的书籍在很多的出版社都有出版，我也看过了不少。可是呢，我拿到你们的书，我发现啊，这么多的图。这真的是出乎我意料， 读图时代吗？ 对，出乎我意料的图多的一本书。所以 对，是因为我记得上次您跟我说一说的专业的，你就想把我往圈里绕，结果我那次跳出来就是我们是以专业的角度深入浅出的来解读，所以为什么说一步一读就是要图解它呢？就是图多了大家可能更容易去理解，如果你太多的这种深奥的这种专业知识呢，可能读者不一定买账。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基于在这个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啊，你们有这么多的大量的稳定的读者群，有的时候呀，我也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一些出版社他们的这个图不是特别多，因为你一旦图多了以后，你就是四色印刷了，四色印刷那成本就非常高。如果你四色印刷成本高的话，如果你的书的印量不够大的话，每一本书的价格就非常贵。所以你们能够那一次，在之前其实不仅仅一次，我已经多次跟福佳谈到了，我说你们的书居然彩色的，然后里面还有这么多的花哨的东西，还价格能保持在一个中档的，就跟一般的这种全是字儿书的啊一个价格，挺不容易的。 很多人说你们书怎么这么便宜啊，我们也想提提价。 就怕读者不买账，希望读者买账。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能够让他们价格保持稳定的一个原因，还是因为有大量的这样的一些印量，所以能够把这个价格 支撑在那儿。 对对对，非常漂亮的啊，两本图解的这样的胡大一和向红定的图书。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7年年度好书的这样的一个盘点。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沙滩的衣裳，我用每天都为它换上新装，找到方向，这个迷茫，世界坚强，橱窗，我想让自己许个愿望，抓个星星坐在月亮上，我想让自己随风歌唱，音乐就是我的信仰，我想让自己飞翅膀，我要飞过太平洋，我想让自己跟着太阳，找到那片属于我自己的信仰。 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气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带来的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7年年度好书的盘点和回顾。两位嘉宾朋友呢，分别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健康生活分社的副社长，也是一位健康专家翟燕女士，另外一位呢是资深的编辑傅佳。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呢，两位嘉宾朋友呢已经把2017年度的年度好书的书单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啊介绍，也是发布了书单之后，我们也谈到了作为2017年的年度好书，其实轻工业出版社非常重视孩子，所以在这份榜单当中啊，有两本啊和小朋友有密切关系的书籍，一本呢是宝宝不过敏烦恼少，另外一本呢是刚才说到的这样的一本协和专家协和妈妈干货圈分享育儿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其实啊，在这份书单当中还有很多的也是轻工业出版社的重头书啊，健康书名列其中，比如说向红丁图解糖尿病三五防糖法，还有呢是70秒拯救你的颈椎，以及胡大一图解心血管病的五个处方，还有就是啊活脑益智108题，以及人体经络穴位家用大图册。刚才呢翟燕女士也说到了啊，健康是你们的重中之重是吧。那我们也说到了这一次的这两本名人的也是著名专家的书籍，胡大一还有向红丁的这两本书，你们的特点呢是图特别多。 对， 那么除此以外，这一次健康书籍还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像这本胡大一图解心血管五个处方，那么胡大一大家都很熟悉了，他是北京人民医院心血管研究所所长，也是心脏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导师，然后主任医师，那么更熟悉的可能他是高铁救人的医生，特别是像胡老去年2016年出的一本书叫胡大一医生浅谈心脏健康，也是在2017年书刚刚获得了中国好书的这个称号。那么这一本书呢，我们后来就是在做这一类的慢病的时候呢，我们是用图解的形式，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可能读者更好容易这个阅读，也更方便他们阅读。那么我们出版社刚才我说就是在大众图书这里面出的比较多，时间也比较长，积累了一些经验。那么慢性病这个图书的市场的需求一直都是很高的，像我们之前出的向红丁糖尿病饮食遗迹张凤春痛风饮食加运动等等等等，他们真是既畅销又长销。我刚才想了想，好像那个最早的那个像向红丁教你就该糖尿病就该这样吃，大概是2011年12年那个时候出的。我就做这节目之前，我前两天又查了查排行榜，在那个新华榜上还在榜上呢。一差不多六七年了吧，到今年2018年。 对，2018年、2011年、2012年的书嘛，已经都六七年，超过五年的这样的 书，十几二十万册，一本就，因为我们做了可能有十本，那个系列可能就十本左右，所以那个数量我也没具体算哈，反正是很多。 不过我也能理解啊，为什么刚才啊翟燕女士说到了啊，他们社的书五六年前的书还在排行榜的前几位，是因为大家如果平常看医学书，或者很多朋友看到那些医学书啊，里面都是字儿，当然我觉得有图片是好处啊，可是呢除了字儿以外啊，很多的医学书里面可能更多讲的是理论。那么对于普通人迫切需要的说我平常怎么去吃饭呢，怎么去运动啊，比如说我什么样的身体状况，比如我体重多少，我应该运动多大量，我应该怎么吃啊，我应该怎么锻炼，平常我怎么有一些自我的生活管理啊，在这本书当中啊，包括其实以前轻工业出版社的书里面都有很多的那种实操性的书，实操性的内容，其实这一点真的是大家喜欢的一个原因。 是这样。 我们在做这一套的书的时候，包括向红亭那一本，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调研，比如说像书店的导购、网店的业务人员、包括还有一些读者当面的这种，因为就得这种病的我们身边的好多人就知道很多。包括 你要说你身边没有得这种病的人， 好像还行，不太好。包括一些那个网友的一些评论、那我们就是包括我自己也是营养师嘛，包括我们有经常跟营养师啊、去聊天，有时候我自己也给外面的这些中老年人讲课，然后就发现其实现代人包括中老年人他们这个对营养知识其实了解的特别多，特别丰富，好多知识尤其一说，哎呦，这专业术语，这老爷子都知道。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做不到啊。 另外，但是我们也觉得它可能比较碎片化比较多。另外一个就是好多有一些内容可能还有点相互矛盾的。所以我们呢，也就是想策划的这套书呢，希望把它更系统化一点。特别是像我们之前出的那个胡大医生浅谈心脏健康，那有500多页，然后那个、但是我们卖的非常好，还得了中国好书。但我们就觉得可能现在读者想更有一定深度的，但是你这个深度怎么把它表现出来，深入浅出，这个是很难的。所以 没错，深入浅出如果弄不好的话就变成看不懂。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这套书其实出来也得一年多两年的磨合的时间，包括跟作者，包括我们跟摄影师跟设计各方面的，就是反反复复的来说怎么着，就是把这个书让读者看见了，我看明白了，然后我还能照着他做。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琢磨在策划的这一点。另外呢，这本书呢，我觉得我们就是出来之后，我觉得好像在渠道上反馈还不错，像这个都有重印，这可能重印了今年新一七年嘛，对，今年是2018年，一七年已经重印两次了吧，像向红亭这个书。 我想问一下啊，翟燕女士，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胡大医心血管病的5个处方这本书啊，这本书当中有一些食材，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做各种各样的动作，有一些演示的这些照片，都是你们刚才我听到你说和摄影去商量，都是你们现拍的是吗？ 是， 对。 哦， 这个我们要求就是我们自己独家的嘛。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朋友看书就会发现这个书里面的文字和这图片不是特别贴切，你们的这个包括每个动作怎么去做，原来都是单独重新再拍照的。 对，我们就是要解读嘛，图解嘛，就是说你搁着一张图，搁一插图没什么意义。 因为这是我们设的一个特点，就包括前一段我们介绍的那个干货那一套，就是我们会为这个内容专门去拍一部分，就是特别适合特别贴切书内容的一部分图，因为这样的话呢可能它的对应性更好。 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让大家能够理解这个书里面的内容，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教你做一套操呀， 对， 或者东西到底有的时候尤其看菜谱，我其实一头晕，就是什么什么少许，什么时候适量，我就当时就懵了，这少许是30勺子还是2勺子？ 对，所以我们用图片给你展示出来，包括我们当时做那个时候也是怎么让读者知道这少许适量是多少，怎么知道这一块南瓜200克是多少，我们都是有参照物，不用手怎么去比划，就是想到了怎么让读者去省事儿，就是这么，就是这个，这是一个前提。 非常贴心的轻工业出版社呀。 另外我们就是做这一系列书的书，我们刚才可能是我忘了介绍了，就是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个领域里面的顶级权威人物。像这两本书的一个是三五防糖，一个是5个处方，都是三五防糖就是向红丁向教授提出的，那么这个5个处方也是胡大一胡教授他提出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他们这个提出者来自己再细细的解读，我觉得这个本身也是一个挺大的亮点。 我们刚才说到了啊，本身呀，健康书就是轻工业出版社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胡大医心血管病的5个处方。其实还有另外一本啊，也是专家的一本书，向红丁图解糖尿病三五防糖法。那这本书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这本书可以说是胡大医的姐妹篇，因为这两本书呢，其实我们是按套书来策划打造的，所以大家可以看，不论是封面，还有它的版式，还有它的图片，整个感觉呢，其实是一个系列的感觉，他们是很统一的，风格是很统一的。 对，对， 就是这也是我们出版社的一个特点，就是如果我们在策划一套书的话，我们整个是，不是就是，你这 个 编辑，对，你这个编辑你只负责你的，我这个编辑我就负责我的，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就是按套一系列来打造它。 哎，那这一套书都有什么呀？现在你看已经有了胡大医心血管病的5个处方，然后有了这个向红丁图解糖尿病三五防糖法，那么还有 我们现在出了的是这两本，可能然后我们还会有痛风啊，包括像那个心血管，就是那个 就是心脏病这些方面的，就是可能有后续，包括肾呐、各方面的。因为这一本打造起来真的很难， 就是出版的时间不太一样。所以刚才我又有一个问题，我说为什么只有这两本入选呢？原来剩下的书还是没有出呢。 对，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我们在策划这一套选题的时候呢，这套书其实是我们自己呢是有一个出发点，因为我们一直在做慢病，就是做健康这一块的这个方向的选题。我们当时从就是刚才我们那个翟印社长已经说了，我们是从最初的从饮食，单从饮食就教你怎么吃，从饮食入手到最后的饮食一剂都是按套数走。